岁子间遭冷遇，永无知的何处有，何处不有啊。天上云遮月，地下水不流，月亮月亮你听我说，难道我只有把鞋修，把鞋修，把鞋修。普利斯莱林满救我叔叔。 好，这英语又溜达出来了。你说你这么吆喝谁听得懂啊？ 你还别说啊，那天我刚这么一吆喝啊，真过来一个找我修鞋的。 是啊， Spike news for me please。 哎，这说这什么意思？ 给我打个前掌好吗？ 真遇上知音了。 来的这个人说，小伙子 啊， 我可谈不上是知音 哦， 不过英语呢我倒是懂几句。 是啊， 你英语说得这么好，干嘛还修理皮鞋？ 就是啊。 我说修鞋不是不要文凭吗？ 那可也没这个专科学校。 我给你提供个信息。 什么？ 龙江贸易公司正在招聘英语翻译，我推荐你，你愿意去吗？ 哎呀，那可太好了。不过您是干嘛的？ 忘了介绍了。 嗯， 我姓钱。 哦， 我是那儿的人事科长。 您是管人事的？ 哎呀，你是管人事的，太好了，给我办点人事吧。 啊， 不是，给我办点人事安排的事儿吧。 你这么说话不好听。 不好听啊？ 就是， 凑合着听吧。啊，这几年为了找工作搞人事的我见过几个 啊， 差不多的都是说的好听不办实事。 你呀，不能看得太绝对了。 钱科长也这么说。 你看， 小伙子，我可观察你好几天了 啊， 我觉得你很有前途。这样吧，星期六你去考试，我先给你报个名。 啊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 我叫戴业。 戴业？ 对，姓名戴业。 嗯嗯， 性别男，年龄25，民族汉。 好， 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政治面貌团员，文化程度初中，是否成家，未婚，身体状况健康，报考专业英语，有何特长，修鞋，家庭住址哈尔滨市南半区无门路，找不着道，憋死牛胡同，对不上号。 你这都一套一套的， 到哪儿都这一套，我早就背熟了。 你常说， 这个时候鞋掌也打完了。 嗯， 钱科长问我多少钱， 你怎么说？ 算了啊，什么钱不钱的，你对我这么热情，鞋掌钱咱们少算点。 要多少？ 给8块吧。 8块呀？我打个前掌就8块。 外行 啊， 不要白不要。 怎么？ 我明白钱科长的意思 啊啊！ 为了让我给他修鞋，嘴里说替我找工作，跟我一套近乎，我一冲动，鞋掌就算白打了。 嗯， 都是老中医，少给我来这偏方了。 你这什么俏皮话？ 少来这一套。哎， 这么一说，考试你不去了？ 我倒想去，可我又没人情，又没文凭，去了不也是白去吗？ 我给你出个主意。 什么主意？ 你送礼。 送礼？ 你给钱科长送礼啊？没听人说吗？不花钱办不成事。 这个道理我全懂，可是我没有钱呢。 你刚才不还收的8块吗？ 哎，这倒是个主意 啊！ 我用他那8块钱，我给他买点东西。 您得有这意思， 表示表示。 对了， 好办法。我花了8块钱，我给他买了不少东西。 都买的什么？ 买了3面包， 好， 2香瓜，半包棉花糖，一口袋玉米花。 他买这东西还挺出数。 嗯，这一类东西他都占地方。 是 啊，我包了一大包。 好， 当天晚上打听到钱科长他们家，背着玉米花我给他送去了。 嗯， 到了他们家一看呢，门关着，门上有个门镜，往里看了半天呢，什么也没瞧见。 多新鲜呢，门镜是打里边往外看。 我一敲啊，门没开，一听里边好像还有动静。 那是没听见，您使劲敲。 使得见。 对，棒棒棒。 嗯，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我这一砸，他们家门没开，隔壁出来个老太太。 哦， 哟，你可别砸了，我们家墙上的镜框都掉地上了。 你这劲儿也太大了。 小伙子，送礼来的吧？ 看出来了。 送的什么让大娘看看行吗？送的什么？ 咋这不是玉米花啊？ 别费事，别费事 啊！ 你没看钱科长家的门上有个门镜吗？ 嗯嗯， 在屋里早就看见你了。 哦， 别说你送这个，上回有个大嫂给钱科长送个猪头来，愣敲了一个小时没开门呢。 你看， 急得大嫂门口直哭。 嗯嗯， 后来我说得了，他大嫂，你把猪头交给我，我替你交给老钱。大嫂这才回去，小伙子别费事了，走吧，别费事了。 啊，那钱科长把猪头给收下了。 别提了，我这后悔啊。 后什么悔啊？ 后来这猪头啊怎么给老钱呢？老钱也不要。 嗯嗯， 他又买了个猪头给大嫂送回去了，结果这猪头归我了。 你行， 你说我这事办的这不傻帽吗？ 傻帽啊。 嗯， 傻子帽，你就把猪头吃了呗。 我得吃得了啊。 怎么？ 家里就我和外孙子，我们娘俩。 啊啊， 结果可倒好，我们娘俩上顿猪头肉，下顿猪头肉，吃了足有一个礼拜。 嗯， 后来外孙子直劝我。 劝什么呀？ 说外婆你可别吃了。 嗯， 我看你耳朵见长。 你这话也太悬了。 刚说到这儿，钱科长一推门出来。 哦， 哎呀，这不待业吗？ 嗯嗯， 你干嘛来了？我说我来意思意思。 意思意思啊？ 是的。 你什么意思？ 我没意思。 不没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有意思。 有意思，说清楚了，什么意思？ 我这意思恐怕你还不大理解我这意思。 什么意思？ 原来啊，我是不好意思到你这儿来意思意思。可是我要不来意思意思，又怕你说我不够意思。结果到这一看，你这意思啊，还有点不像是那意思 啊。 其实我也知道这意思，意思也没啥意思。我这意思你明白了吧？ 什么乱七八糟的？不，你说什么呢？ 钱科长说：“别说了，别说。 嗯， 你那意思我懂了。 你看， 我问你，你买这些东西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八块。 我这么大科长，就值你八块钱？ 嚯！ 我可告诉你啊，我这人事科可不是交易科。”把那东西给我拿走，我还修鞋，我照样为人民服务。 对，行行出状元， 对不对？ 是。 星期六我扛着鞋箱子我考试去了。 您干嘛还扛着鞋箱子？ 你外行啊！ 啊， 我一边修鞋一边考试，两不耽误， 挺讲经济效益。 我来到人事科门口一看， 嗯嗯， 好家伙，报考的人还真不少。 啊， 我把鞋箱子往地下一放， 嗯， 修理皮鞋。哪位修鞋？修鞋了啊！ 又跑这儿吆喝来了。 我刚这么一吆喝，打外边过来个小伙子。 啊，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大家都在跑呀。啊？ 不，你 哎你，哎你怎么在这儿就？ 他就修鞋。还是个结巴。 嗯。 啊，我一边在这儿修鞋，一边等着考试。 你，哎，你考什么？ 翻译， 翻译，那啊，就翻译 啊！ 你臭德子！ 哎，你怎么说话呢？ 就你是当翻译的，啊，就材料吗？ 我不是当翻译材料的吗？谁是啊？ 我才是当翻译的，啊，就材料了。 你让大伙儿听听，这中国话说的都不利索，还当翻译？ 我说话节奏就啊，就慢点。 你慢多了， 我主要在翻译这指标，将来就啊出口， 出口 啊出国。 你有把握出国，哥们 啊？ 哥们还就别不服， 怎么着？我爹厉害。 你爹是干嘛的？ 局长。 啊， 欧阳局长，哥们儿打听打听，那就你啊，谁不认识？ 哎呀，还是复姓。 还听说过 啊？听说过欧阳啊，欧阳局长。那么你叫什么呀？ 欧阳。 嗯， 我费劲。 好是不省劲呢。 实话就你告诉你吧。 什么？ 就要一个 啊！ 你 别费事了。 我爹给钱科长写了个条子。 嗯， 那就算定了。 哎哎 哎，你不知道 什么？ 前文章是我爹就一手提拔的。 啊， 哎，你想，我爹提拔前科长能够往上就低 什么说呀、啊、 你也不许笑话 啊， 我说话不经常你这样 哦， 着急才这样， 你别着急，你把它说清楚了 慢慢说，行行行不行？ 行， 就前科长吧， 啊， 这前还有、哎、前科长吧， 是 前科长就是我爹，就一手提拔的 啊， 哎，你想，我爹提拔前科长 啊， 前科长能够往上提， 快、啊， 哎呀！这经费的， 就低了我吗？ 好，才说出来， 刚说到这儿，就听里边喊，待业进来考试， 轮到你了 啊！ 他得沉住气， 放心吧、我镇定自若走进了考场，对考官们提出的问题，当当当，我是对答如流， 太好了， 考官们很满意 啊！ 没想到前科长站起来了， 哦。 哎呀，大爷，看来通过考试还有点难不住你了。 那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来呀。 啊，要这么说，一般的英语对话你全掌握了， 说得很流利。 那么我说几句话，你能翻译吗？ 张嘴就来。 我说一句， 我翻一句。 我有来言， 我有去语， 是这话？ 没问题。 我可说了， 您来呀、 啊，注意听。 说，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吃绕口令啊。 我一听前科长让我翻绕口令， 能翻吗？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能翻译出来吗？ 没问题。 哦。He who does that grape does not see pews。啊，说从南边来那个喇嘛提了着五斤塔吗 ？From south comes lamb, with hard and soft in the chain。 说他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 For North comes new, the West goes the geese build。 啊，行啊， 这算什么呀？ 那接着来， 来啊！ 说从南边来了个喇嘛，提着这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边别着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腰里别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叭。背着喇叭的哑巴不愿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的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背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背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的喇嘛一喇叭，也不知道啊，提了塔嘛的喇嘛拿塔嘛打了，背着喇叭哑巴一塔嘛，还是背着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喇嘛回到庙里炖塔嘛，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翻。 拜拜。 哎，不， 我回来了。 快， 怎么了？ 翻呢？ 你当我翻不出来啊？ 能翻就翻呢。 没把握不来考试。 哦， 不就是哑巴、喇嘛、塔嘛吗？ 对， 太简单了。注意听 啊。 From south comes lamb, with hard and soft in the chain. From north comes new, the west goes the geese build.From south comes lamb, with hard and soft in the chain. From north comes new, the west goes the geese built. West goes the geese, 我得问问他。 哪出来问问他？ 真得问问。 为什么？ 大家给评评理 啊啊！ 就要一个。局长给他写了个条子，局长的儿子门口等着呢。你不要我，你可以明讲，你干嘛让我翻绕口令？ 就是啊， 这不故意刁难人吗？ 有这意思。 我是不是得问问？ 您说。 我说，姓钱的，有两下子。 哼。 你搞的这套把戏我已经全看透了，看起来你这个人事科长在搞起人事关系这方面真称得上在你臀部后面挂暖壶。 这话怎么讲？ 有一定的水平啊。 你这什么俏皮话啊？ 我这句话把钱科长说的脸腾一下就红了。 不好意思 大爷。你说的对，现在社会上在人事工作方面确实存在着不正之风，我理解你 啊， 理解像你这样自学成才的年轻朋友们。我真不明白，本来正常的人事安排为什么有的人非得不正常的去办呢？不过我可告诉你，我这个人事科长可是办人事， 经过我的调查，根据你的实际水平，现在我正式的通知你，你被破格录用了。 哦，你被录取了？ 你说什么？ 录取你了？ 我 啊， 我的小鞋匠今后的翻译的干活喽。 一激动日本话都 出了，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啊！ 我深深地给他鞠了一躬。 你看， 离开了考场，我总结出一条真理来。 您说， 朋友们，我们有阳光，我们有春风，是种子总要发芽的，是玫瑰总会开花的，是金子总要闪光的，是疖子总会出头的。 你这什么词儿啊？ 这是事实，不是杜撰，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不是美丽的传说呀。 对。 这不是美丽的传说，修鞋匠我唱出心中的歌，前科障碍政策录用了我，梨没熟酒没喝，烟没抽一颗，早知道前科障这样正派呀，打前掌不该掉他八块多。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呀，哎哎呀，后悔都没法说。 Please let me 满足试试。 又咬上了。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施圣杰先生和于福生先生表演的一段小鞋匠的奇遇。在这段作品当中呢，施圣杰先生也是很巧妙的呀，把很多传统相声当中的这个技法、仿学方面的一些内容呢，揉到了作品当中，而且对于作品主题的这个突出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对传统技法的这种应用呢，其实我们说是真正啊，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发展。第一时段我们的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施圣杰先生生前留下的相声作品。 同道，行至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色，它滴了掉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东，跟我来那个，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囊厅，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一会儿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施圣杰先生的相声作品。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施圣杰先生和冯永志先生在80年代中期的相声作品《青松岭后传》。 人人热爱自己的家乡， 对， 我对我的家乡更有着特殊的感情。 您的家乡在哪儿啊？ 提起我的家乡，在座的观众可能都有过耳闻。 什么地方？ 青松岭。 青松岭 听说过吗？ 哦，就是拍电影那个地方。 那部电影就是描写我们家乡60年代的事儿。 哦， 这么说你看过这部片子？ 不单看过 啊， 印象还特别深。 是吗？ 当时我们看完这个电影之后啊，几个同学在一起，还发表了一篇观后感。 怎么写的？ 我给您来来。 好。 天光赶大车，给我烧点火，茄子辣椒还有大蘑菇。天光他老婆气呼呼地说，为什么多给他2块多。天光说，你老娘们家家少啰嗦，1234。哎， 这什么动作？ 裤子掉了。 你这是观后感。 我这是瞎乱喊。 起哄。 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 什么事儿啊？ 就是电影里那个几个主要人物现在都干嘛呢？ 那看你问谁了。 有一个老贫农代表， 哦， 有50多岁了。舍身蓝鲸马，动不动就说那句，我这个老寒腿呀。 你说的是万山大叔 啊？他现在干嘛呢？ 挺好的。岁数不小了，耳不聋眼不花，在敬老院里正享福呢。 是啊， 不幸的是前些年老伴儿去世了。 哎呦， 不过老头还挺乐观 啊， 前两天还跟我逗呢。 逗什么呀？ 圣杰呀，大叔托你办那事儿，你得抓紧呢。敬老院再好啊，不如有个家。你看有那合适的，给大叔我对付一个。 对付一个？ 我除了腿差点，我这身子骨还能盯一阵儿。 我劝您还是养养您这老寒腿吧。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小，78了。 都78了还惦着搞对象啊？ 胡说。 我是说有那合适的工作给我对付一个， 闲不住啊。 老头闲不住。 哎，啊，还有一个呢。 谁呀？ 有一个小姑娘 啊， 长得挺精神的。 对， 梳俩小辫 儿， 扎着红头绳，爱说爱笑，爱赶马车，性格泼辣，就跟假小子是那个 秀梅。 哎，对，那姑娘， 甭惦记她，早有主了。 我多会儿啊，我是问他现在干嘛呢。 秀梅姑娘真有眼力，本村的小伙子一个也没相中，找了一个城里的，人家找的这个小伙子懂科学有技术，能干活挣钱多。 什么工作？ 崩玉米花的。 那是挣钱多。 秀梅也不错呀， 嗯， 也是一把抓钱的好手啊，整天的在城里走街走街串巷，文明经商，服务上门，热情周到。 什么活啊？ 修理皮鞋。 修鞋去了。 当初轻松领太穷，到城里修鞋去了。 就是。哎，还有一个呢。 哪个？ 有一个车老板。 哦， 戴着灰夹帽，穿着对襟小褂，拎着马鞭子，那个 钱广。 哎，对，那家伙现在干嘛呢？ 钱广现在富了。 哦， 家里盖起了五间大瓦房。 嗯， 往房前是果园， 这家伙 房后是鱼塘， 这家伙 房左是猪圈， 这家伙 房右是鸡房， 这家伙。 中国农民报记者给钱广特地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叫如今的钱广。 这家伙， 别老这家伙这家伙。 怎么着？ 你跟钱广叫这家伙我不爱听。 为什么？ 钱广是我爹。 那谁知道啊， 年轻人说话没礼貌。 哎，不对呀。 怎么？ 你姓施，你爹怎么会姓钱呢？ 对呀，我姓施，我爹怎么会姓钱呢？ 啊， 我也纳闷啊。 你纳闷像话吗？ 他是这样的，他是我呀。 啊， 我当然我姓施啊。 对呀， 我爹他姓钱呢。 问的就是这个道理呀。 可能我爹没弄明白。 没弄明白像话吗？ 后来我一琢磨，确实是我爹没弄明白。 怎么着？ 原来我爹不叫这个名儿，是工作队来了以后，一看我爹整天的想搞发家致富，给他起了个钱广的外号，制造了所谓京马事件，拍成电影，使我爹成为历史上的反面人物， 蒙受了不白之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给我爹停了反，摘了帽，落实了政策，补发了驾驶证，这才恢复我爹马车司机的职务。 那叫马车司机呀、啊、 就是又让我爹赶马车了。 说的是车老板不就完了吗？ 为这事儿，我们轻松岭特地召开了群众大会。 嗯， 万山大叔第一个上台发言。 怎么说的呀？ 乡亲们的， 嗯， 我这婆婆嘴啊还得说上几句啊。 哎，学的还真像。 我张万山以前是没少领着大伙儿开会。 哦， 不过这二十来年通过开会还真解决不少的问题儿， 成绩还不小。 嗯，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 嗯， 我挺直腰杆地说， 说吧， 通过开会我们轻松岭没闹过鼠灾， 卫生搞得好。 哪儿啊，人没粮食吃，耗子都搬迁了。 那叫搬迁呐、 啊、 那是饿跑了。 那说明我们轻松岭太穷了。 嗯， 穷不说个穷整呢。这不钱广在这儿吗？你让他自己说说，哪次开会不得整钱广一对啊。 哦， 说到这儿我爹搭茬了。嘿，其实那阵儿整我不能怪大伙儿。 怎么了？ 你想啊，整不着耗子就整我呗。 还有这么比的吗？ 你说人家老钱给乡亲们往城里烧点山货换几个零花钱有什么错啊？ 嗯， 可我愣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夺了他的鞭杆子，还扔了人家好心好意给我烧来那关东烟儿。 嗯， 我愣说抽那玩意儿有邪味儿。我现在一想起我当初我这么大岁数，我，哎，我也太傻二了。 什么叫傻二啊？ 我看今天呢，这杆鞭子还应该还给老钱呢。 那你爸爸接了吗？ 我爹不敢接。 哦， 当时说了一句话，大伙儿都乐了。 说什么了？ 这鞭子我可不敢接。 为什么呀？ 我怕再甩出阶级斗争来。 都吓出毛病来了。 老钱呢、啊、如今党的政策好了，该在农民吃了定心丸了，毛足力气甩吧，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别耍小孩子脾气，三爷不会亏待你。 哎，这怎么又出来三爷了？ 他想起智取威虎山来了。 万山大叔还挺幽默的。 我爹把这鞭子接过来、 嗯、 这个众位乡亲老少爷们儿 啊， 我钱广可是听大伙儿的。 那就对了， 甩不出阶级斗争来了。 甩不出来了。 我甩了。 甩吧。 好嘞。嗯，就见我爹把这鞭子举起来，摇了三摇，晃了三晃，使足丹田气，两膀一用力，当时就听，啪！怎么回事？ 我给你爹配音。 使这么大劲儿干嘛？ 你想啊，你爸爸那摇三摇晃三晃，甩出那动静小得了吗？ 当时甩着鞭子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哎，怎么一点声都没有啊？ 没鞭哨。 对，我还白忙活了，鞭哨呢？ 让秀梅拿去长鞋去了。 那是想不了了。 我爹看着这杆鞭子是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嗯，也不怎么着，一激动的想起皮影戏来了。 哎，这个是你爸爸拿手好戏啊。 接过了鞭子乐开怀，卯足了力气我又帅起来， 别说唱的还真有味儿。 自从我爹接过这杆鞭子以后，在青松岭的上空又能听到他那清脆的鞭声，在红石柳的大路上又能看到他那赶车的身影。 太好了， 我们青松岭在广开财源、带富四方、几户经商、几户经商、大家沾光的口号鼓舞下，不光把粮食抓上来了，还出现了不少养猪养羊养家禽的专业户。 青松岭可是大变样啊。 我爹的变化更大了。 是吗？ 以前大家在电影上看过我爹的形象，嗯，那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啊？ 现在你看我爹，嗯，精神 是吗？ 以前我爹是唱着皮影喝白干， 现在呢 听着音乐喝啤酒， 变化多大。 以前我爹抽的是卷烟， 现在 嘴里叼着大虫酒。 您瞧瞧， 以前我爹戴着灰便帽，穿着灰夹袄， 现在 梳着披肩发，穿着花旗袍。 这是你爹啊？ 我们家那挂历。 问你爹你提挂历干嘛呀？ 我爹高兴啊。那天我爹和我妈从城里赶车回来，走在红石口的老槐树底下。 哦，就是京马那地方。 就见有一个中年妇女领着个小孩，瞅着老槐树是俩眼发直。嗯，我爹走到跟前一看，认识 谁呀？ 秀梅。 哦，就是那假小子。 秀梅，哎呀，有些年没见了，你可瘦多了，乡亲们都惦记着你呢。这不跟大伙商量，正要到城里接你去吗？ 是啊， 快领孩子上车呀。嗯，我妈一听说让秀梅上车，当时直拽我爹衣裳襟儿。 怎么着？ 你死老头子，你真没记性。你让他上车干嘛？我最讨厌他，当初整你整的最狠。嗯，让他上车，让他上车也行。 怎么样？ 跟他要鞭哨。 这老太太满肚子气。 我爹乐了。嗯，老娘们家家的，该管的管，不该管别他妈瞎嚷嚷。 这句口头语又想起来了。 这时候秀梅说话了。 说什么？ 大叔，我对不起您，我一看见这棵老槐树，我想起20年前我参加他们搞的京马事件，害得您背了这么些年黑锅。 这京马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别提了啊！所谓京马事件都是当初工作队搞的鬼。哦，他们为了把我爹这杆鞭子夺走，给我爹安了不少莫须有的罪名。当时斗我爹斗得最狠的是工作队那许大马棒。 许大马棒 啊！这人姓许，整天手里提了根棒。 什么模样？ 他说这叫文攻武卫。哦，逗我爹还让马陪逗。 这马招谁惹谁了？ 他愣说那马跟我爹穿一条裤子。 嗨，这两条腿能跟四条腿穿一条裤子吗？ 我爹不服啊，拿着棒子打我爹。哦，马不老实，他打马。 太不讲理。 时间一长，这个马对许大马棒印象非常强烈。 你看， 特别害怕他那根棒子。 他老打他呀。 那天把我爹的鞭子夺走以后，交给了秀梅，换秀梅赶车，这马心里可就更没底了。 是吗？ 一边走着一边琢磨。 怎么琢磨？ 不对。哦，以前都是老钱赶车呀。嗯，今儿怎么丑冷了换秀梅了？ 就是啊。 他们怎么意思？什么的干活？嗯，我得怀疑的大大的八个眼路。 这马怎么还说日本话呀？ 洋马。 对，没听说过。 走到红石口老槐树这儿，马一抬头，坏了。 怎么了？ 就见许大马棒从那边滴了个棒子过来了。 他这是有意识吓唬马呀。 马本来就怕他，啊，一看他过来了更紧张了。 是啊， 坏了，今儿老钱没来啊。嗯，他在这干嘛呀？ 干嘛呀？ 甭问他，准是在这要打我呀。马一紧张，脚底下一乱，当时跳上迪斯科了。 迪斯科？ 哎呀，哎呀，坏了，许大妈帮在这儿干什么呢？哎呀，我的妈呀，我赶紧离他远着点儿吧，咱们再见吧。哎，拜拜吧。 这 这叫马跳笛子扣啊， 这是 马毛了。 当时马毛车翻，可把罪名给我爹扣上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秀梅讲完惊马事件经过以后，拉着我爹的手眼含热泪，大叔啊，我在报纸上看到您领着乡亲们走共同致富的道路，恨不能马上就回来、啊、可是我不敢， 他内疚啊。 后来我接到了一封信，信上说您帮助他都成为了专业户，他说您不计前仇是个大好人，我才鼓起勇气赶回来找您。 这是谁给他写的信呢？ 许大马棒。 怎么，你爸爸帮许大马棒都变成富裕户了啊？你爸这思想境界太高了。 我爹说得好 啊，其实那阵儿啊你们都年轻、嗯、害了你，害了我，也害了他， 就是 咱们都是受害者、啊、你回来就好，有什么困难跟大叔说。 他没房子怎么办呢？ 大叔给你倒出两间来。 那没钱呢？ 我资助你点儿、哦、切多少拿这个到银行去取去。 你瞧这不就解决了吗？ 秀梅接过来一看，大叔、啊、这个到银行能取出钱来吗？ 这不存折吗？ 烟盒。哎， 那是取不出来。 大叔看你回来高兴，拿错了。哎，拿这个去， 这回就行了。 哎，死期的，这不行，这国库券 什么都带着，还 差点。别着急。 嗯。呵，您瞧搁钱这地方、啊， 搁这儿保险、嗯。拿这个取去。 去吧。 秀梅接过存折，高高兴兴领孩子上了车。走到村口，就见万山大叔在那儿站着呢。 哦。在这儿接秀梅呢。 哦，接我爹呢。 接你爹干嘛呀？ 我爹给他捎来关东烟呢。 嗨，他不是现在有邪味吗？ 万山大叔说了、啊、现在政策一好啊，我这嘴也好使了、嗯、也能扒得出个香臭来了。 这万山大叔也变了， 有功夫再到我们青松岭去看看吧。 好啊。 现在青松岭红石口大路两旁是杨柳成行、嗯、看地是块块成方，看村是幢幢新房，看人个个是喜气洋洋啊。 好， 到孙公梁的时候那个景色就更美了。 怎么的？这也别说了。 怎么？ 我知道。 知道什么？ 不就是赶着大车唱了沿着市鲁大道奔前方那歌一块往前走吗？ 你说的是过去。 现在呢？ 现在我们孙公梁完全是汽车呀， 机械化了。 我爹开着汽车的前面打头啊。 你爸爸修理开汽车了。 歌词也变了。 什么词啊？ 想听吗？ 想听。 上我爹的车 来吧。 滴滴 要开车了， 油门啊，那个一呀、啊、踩耶，车轮转呢，哎呀，前光我开车出了庄的门，哎呀，过去吃的是饭小粮啊， 饭小粮啊， 如今咱粮满仓啊， 粮满仓， 要问汽车往哪里去耶？为社会主义建设献力量啊！ 怎么变味儿了？ 我爹想起皮影戏来了。 欣赏了施圣杰先生和冯永志先生表演的这段《青松岭后传》，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施圣杰先生啊和赵宝乐合作表演的相声小段《白字先生》。 他叫赵宝乐， 是我， 是我们相声界的一名新秀。 您夸奖， 尤其最近经常在中央电视台曝光， 是， 可以说是个著名的相声演员。 过奖了，太客气，不好意思，您怎么了您？您太客气了。别太客气， 谦孙， 啊， 你呀、啊、真谦孙， 骂人可不行啊，怎么说话呢你？ 怎么没骂人啊？ 你刚才说我什么？ 我说你这个人很谦孙呐。 哦，大伙别乐，中国的这个汉字比较复杂，冷不丁啊就能念错一个半个的。石老师 啊， 不好意思，学生在您跟前给您纠正一个字。 给我纠正一个字。 对对， 行啊，哪一个字啊？ 您刚才说我是， 我说你很谦孙呐、啊， 说错了。 怎么？ 那个孙呢、啊？啊，底下还有一个走之儿，这个字儿呢念训，谦逊。 啊，甭管念什么了， 嗯， 我不计较。 是是， 反正你在我心目当中你很有造纸。 我不会那个。我要会造纸，我就去造纸厂了， 啊！上造纸厂干什么？ 造诣， 就是说这人哎呀真有能耐，他的艺术水平很高吗？很有造纸吗？ 艺术造诣 是艺术、啊、艺术造诣吧， 不念纸， 就是你很有艺术造诣吗？ 不敢不敢， 我喜欢听你说相声。 是 啊，你说完相声我们楼上楼下这么多观众那不仅仅是误乐误乐。 你这么说话不累呀？你什么叫误乐误乐、 啊、就是大家很开心吗？哎呀搞一下误乐吗？ 错了啊，那字儿叫娱乐，娱乐活动吗？大家一块娱乐、啊就 是哎、大家不仅仅是娱乐娱乐是吗？ 娱乐娱乐， 关键是你这个人你很寒漠。 破，我再弄一嘴黑，那叫幽默， 就很滑稽。哎呀真可乐， 幽默， 很幽默啊！你的相声说完以后我们所有观众一个个心广神台。 错了，心旷神怡， 如醉如茄呀。 谁还敢听啊？听完了都成醉茄子了。如醉如痴， 就是你的相声为什么说得这么好？ 为什么？ 你对艺术有追求。 我喜欢。 你对艺术的追求可以说是一丝不惧。 嗯， 哦，错了，对不起啊，你是一丝不挂。 那我跳裸体舞去啊？到这儿你得说狗。 我哪能这样称呼你？ 称呼我干嘛呀？就得说狗。 那你爱听吗？ 当然爱听了。 狗先生， 笑话吗？这人 先生狗， 那也不对呀、 啊。那应该怎么说呀？这句话吗？哎、应该怎么说？ 一丝不惧不对，嗯、一丝不挂不对。 应该呢？ 到这儿必须说一丝不苟。 好好依着你。好，你对艺术追求是一丝不苟。 什么叫依着我？ 我要向你学习。 别客气， 好好的学。 您太客气。 学习你待人接吻。 不敢。我吻谁谁揍我， 就是待人接 待人接物， 反正我要拜你为师。 哎呀哪敢呢， 收我这么一个学生。 你太客气了， 我有一点毛遂自存了。 这毛遂自存呢、啊、那叫毛遂自荐。 那我要犯一犯贱了。 那你现在就够贱了。你 我要把您请到我的家里去。 哦，上您那儿。 我向您请教吗？ 太客气， 我要好好的招待您 哟。 我要给您准备一杯加菲。 哼，这 巴西加菲。 等 放一点糖。 什么叫加菲？那叫咖啡，巴西咖啡， 就是反正喝一点那种东西，就是 饮料， 就是又黑又紫的那个，就是 叫这咖啡， 反正挺不好喝那个加菲， 什么挺不好喝。 然后咱们吃一点水果， 哎，喜欢吃水果， 吃一点沙田轴子， 咬不动，沙田轴子，沙田柚子， 糖炒票子， 糖炒栗子， 吃点刷羊肉。 你得给我涮肠子呀，涮羊肉。 你要不愿意到我家里，我到您的府上登门求教。 欢迎您去。 不知道您住在哪个别野呀？ 别野呀，错了 啊， 那叫别墅。 别墅 、啊、 就是反正我要到你的家里去、啊、 欢迎您去、啊、 我向老师请教一下外国文学。 就他这还研究外国文学？ 哎呀，好多外国的大文学家我都比较了解。 您喜欢哪位？ 喜欢那个果法里。 果法里？ 哎呀 不是，错了、啊、果戈里 啊。对，还有那个茉莉钟。 还茉莉花呢。 茉莉花干嘛？ 茉莉哎、 啊、反正中国的我最熟。 中国哪位啊？ 大作家。 哪位？ 曹偶。曹老先生， 你上菜市场找去， 卖菜去了。 什么卖菜去了？曹偶像话吗？那叫曹禺。 曹什么？ 曹禺呀。 哎呀，叫了好多年曹偶了。 哎呦，行了，您甭说了 啊。 您看这穿装打扮，文质彬彬的，挺干净啊。 是 啊，不像这样的。那上海的观众朋友们都笑话你。 怎么了？ 全国十大笑星施圣杰在这儿嘚吧嘚吧，满嘴白字儿，你丢人不丢人呢？ 谁有白字儿？ 你呀、啊。 谁呀、 啊？你呀、啊。 我堂堂的施圣杰，我能说出白字儿来？ 就说是、啊。 真是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那叫莫名其妙。 你在故意找我的破腚。 破，那叫破腚啊，破绽。 你不要把我看得很幼雅 幼稚， 我每句话都经过深思热虑。 不对了，那叫熟虑。 不热能熟吧？ 那咱这能找回来。 你不要同下我 恫吓。 你瞧你威风凛凛， 这叫凛 手舞足踏 足， 真是吹毛求屁， 像话。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三段施圣杰先生不同时期和三位不同的搭档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中呢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施圣杰先生生前的舞台风采。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